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因为状元郎被吓坏了的缘故，严君玉一直没机会认识穆凤居。宫中规矩多，严老夫人住在宫中反而出师有名。严君玉在宫里待了没几天，御史里就有不少意见了，引用竹朝典故，连严君玉也跟着看了不少，还跑去问云兰： 哎，韩子高真是南皇后啊？ 云兰被他气笑了， 谈何那么多，就记得这个。 我还记得寒烟呢，苦鸡寒竹金丸，怎么看怎么像是荣浩干的事儿。哎，怎么按到我头上了？ 严君玉笑嘻嘻道：亏的是荣浩不在，不然听到他这样编排那还了得。不过严君玉倒也没冤枉他，荣大人平时行事倒真是有点奢侈，也干过骑在树上往下撒金叶子的荒唐事。这样的夏天，他最是喜欢摇着扇子嚷热，据说有一年还用冰块筑了个小格子，号称水晶宫。要真是荣浩在这儿倒也好了，因为云兰笑着道： 要是真有个南皇后，我倒也认了，也好过我一个人管这些事，真烦琐死人了。 其实严君玉现在也渐渐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了，那些被荣浩视为品味的东西他不懂，住所庭院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东西，严将军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有好吃的就吃，没好吃的就算了。至于吟诗作对、观景赏花、琴棋字画、登山游园，他都没有想法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。只是当初在东宫，现在跟着萧景琰见到的都是好东西，也不需要他操心了。他最喜欢的就是打仗，现在仗打完了，最喜欢琢磨的就是想着如何能不再打仗。如果云兰要拿个什么东西来给他定夺，他是一点说不出来的，只会挠头，更别说那些大小礼节了。但是抚恤战死的王侯将军家眷这点，就必须得中宫出面才行，更别说真正的大事了，祭祀宗庙、参见朝政、掌管一切皇族事务。中宫的权力比亲王宗室都大，当年明义皇后可是凭着这个正面对抗过皇权的。严君玉也知道云兰的难处，当初叶玄机在，明义皇后虽然礼佛，但总归是有人在照管的，两人都是世家贵族的小姐，自小教养，专会应对这些的。如今中宫缺位，一应大小职责都是他在应对，好在他是法家，虽然狠，从不逾规，所以才能在一点权力里做得那样极致。三品女官硬撑起了整个大周宫廷的运转，不怪御史们参得很，还引用南皇后典故，也是萧景琰确实任性。皇帝陛下看起来温润如玉，其实大权独揽起来也颇有庆德帝的影子。前朝是百家争鸣，后宫权力尽归于文华堂，文华堂住的没有别人，就是刚刚封那安南王的严大将军。严君玉隐约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，说是权术也不尽然，其实还带着对人性的洞悉。他要是真把中宫之权给了别人，只给严君玉一份特权，潇洒自由，那才真是重复了寒烟董贤的故事，多少局语都从这里来。萧景琰放权给他是大道至简，他相信严君玉知道如何驾驭这巨大的权力，至于是委任云兰还是想办法再给别人，那是严君玉的事了。而严君玉自有他的解法，他不像那些御史，既轻视后宫言语轻蔑，动辄用妾妇之道教育人，说什么前朝后宫。权力这种东西有点像严君玉跟着烟龙看的冶铁时的铁水铜汁，望之明亮，实则灼热的可以连手都烫掉，蕴含着巨大的力量。看似材料不同，但在能工巧匠手里，一点点导引，一点点锤炼，最终形成千百种兵器。他早知这宫中卧虎藏龙，朱雀云兰不说，他是见识过叶玄机的手段，知道前朝后宫的驭人之术并无区别， 只是前朝管的是文武大臣，后宫的宫女内侍六宫九寺也相当于一个小朝廷。治理中宫的办法放之前朝皆准，那他练兵的方法自然也可以用来管这些人。所以他学敖将军，能者居之，先把内侍那边放权给朱雀，又认真叫来云岚，把后印都给了他，说得十分宽泛。 大师来问我，我有办法帮你顶了。 云岚眼中光芒灼灼，看得人实在好笑。他这人就是这样，天生为权力而生，看他弄拳，有种看高手舞剑的美感。之前叫苦，也是一招以退为进而已，是要一个出师有名。但严君玉欣赏之余，不忘开玩笑。 但有一件，但凡做事，请云岚姑姑留三分余地。如今太平盛世，那么狠干什么呢？ 我现在也没有以前狠了。 那就好。 聪明人说话从来不需要点透，其实严君玉比萧景琰更仁慈。萧景琰赋闲的利刃他都捡起来重新用了。云岚也知道他的意思，从此凡事留三分，一切比照叶玄机在时的旧例，竟然也学起佛来，说是想知道老叶相晚年为什么对佛理感兴趣。穆凤居也开玩笑， 这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。 金刚怒目也是佛法，状元郎要不要试试？ 自从用了云岚之后，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御史那边弹劾的力度就小了很多，再加上朱雀余威犹在，竟然一时太平了下来。怪不得当年庆德帝和明义皇后齐心能把朝堂上治得服服帖帖的，实在是没人敢挡。连萧景琰在文华堂附近大兴土木修了个教场都没人说话。严君玉本来是每天早起去宫中教场练武的，虽然武将封了王爷之后闲散度日是常态，但他反而给自己找了事做，去卫戍军里选了几个好苗子，天天教习他们兵法，往来不便，宫门也闯了不少。现在这教场一修，难题全解开了。严君玉方便练武不说，文华堂是天子日常起卧居处，直接把卫戍军那几个少年召进来，在这里演习兵法也是名正言顺，算是天子召见。顿时就有人趋炎附势，私底下说什么天子门生、穆凤居是文，这几个是武门生。其实压根儿是比不了的，和西戎的战士一平，武将的地位就一落千丈。穆凤居状元出身，御前行走，前程似锦，满朝的年轻人都难忘其项背。严君玉也认真劝诫过那几个少年，叫他们不要争贤斗气，没有仗打的将军才是好将军。但不等朝中人弄明白这里面的高低深浅，又是一道圣旨下来，严将军半年内第三次封赏，从骠骑将军封到了江南王，再封太子少保，位列三少之一。其实严君玉当时是想弄个敖季他们在东宫那样的武职，好方便出宫的。荣浩当初几次闯宫门就为这个，敖季和宇嫣然公职的鹰犬处和上寺院都是可以随意出入宫门的，还正经写了封奏章递上去，结果第二天圣旨就下来了。大周旧历，三宫挂空，叶太傅告老还乡之后，东宫三师也成了空闲，反而是严君玉位列东宫三少，真有了点位高权重的意思。这圣旨一出，云岚都有点心惊。严君玉自己倒不怎么觉得，权力于他不过世间万种兵器中的其中一种，百兵之王的枪都用得如臂使指，他是要和萧景琰并肩的人，有什么不敢的呢？连时时收到的封赏他也很淡然，他从不信什么圣宠王国那套，学兵法的人谁不知道安史之乱的起因呢？只是爱惜物力，他生日时萧景琰送他的山海图是仿当年秦皇所造，青铜为山，碧玺为海，只是水银的河流改为了流水，铺满整座楼阁，整个大周天下都在一座宫殿中。喜欢到了极致，所以想把一切都给他，连昏君的心思都懂了，恨不能拿天下来配他，怪不得云岚害怕。连严君玉自己看到山海图之后也有些犹豫。 封王不是赏过了吗？一赏再赏也不好。 竟然轮到小颜来教他做明君，实在好笑。 那是君王的赏赐，这是我送给小颜的。 其实颜君玉知道他是要震慑宗室，如今最大的事是立嗣，皇室的宗亲也不容易，本来是催着萧景琰早日选秀选妃，皇嗣为大，结果萧景琰要从宗室中过继，他们又吓得不行，又觉得萧景琰年轻了，一个个痛陈利弊，说哪有这样的道理，天子这样的年纪就想起过继了。明面上只说是追思已故的太子妃，前底情深，还追封了皇后，事实如何大家心中都清楚。萧景琰这点像极了明义皇后，心性高洁，一点妥协也不愿意。他不想进后宫，谁也勉强他不来。也好，给刚结束大战的朝堂一点事做，为了立储的事，整天吵得沸反盈天。颜君玉只管做自己的事，夏日延长，他睡个午觉起来，想起还有些兵器放在沉香亭水榭里没有收回来，是早上他带着几个卫戍军的少年演练沙场对决时用的。过去收时，只看见水榭边一束白色紫薇开得正好。状元郎穆凤居正在水榭中好奇地看着颜君玉落在那儿的刀剑，神色十分好奇。见他过来，又连忙正色端战，叫了句王爷。颜君玉对这种做派简直太熟悉了。都说他像小狗，荣浩像猫，他们江南文人好像都这样。说傲气也不尽然，更像是骄矜，再好奇也要端着，你一主动他们反而跑了，非得等他们自己主动问上来，还差不多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